跟进行动。本台向汇丰查询事件有待回复。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创办人之一沙恩话，正系努力同辉瑞药厂合作提升新型肺炎疫苗嘅产量，但喺其他药厂推出疫苗之前，供应可能出现缺口。沙恩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嘅时候话，BioNTech 同辉瑞在全球疫苗研发中领先，美国在7月就订购6亿剂，但欧洲到11月才订购，数量更加只是有美国订购的一半，疫苗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复运。沙恩又说，正是测试疫苗是不是对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有效，一旦需要调整需时6个星期，亦都要得到监管机构额外批准。至于疫苗需要零下70度的超低温储存，公司说将会研发新一代的疫苗，有望在夏天结束之前推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4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听朝早内陆地区仍然寒冷，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津桥后少少，近住濠涌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喺窝尾。之后提翻大家咧，九龙塘嘅窝打老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部分慢线仍然系会封闭。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最后在九龙湾的林泽街，因为道路工程，现在近住启汇的一段林泽街是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关心病人都有错？ 你咁做法啦，唔系关心紧一个病人啊，而系忽略紧其他病人啊。 唔好意思啊。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喺医院实习期间做错啲乜嘢？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成群约定展翅。 睇我一身刘善人嘅 body， 睇下我轻巧到震嘅骨架， 听下我惊人嘅肺活量。 I believe I can fly， 走晒音喎。想讲咁多都系想飞啫，系嘛？ 不过人可唔可以飞呢？ 飞机嘅原理又系啲咩呢？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场实验室，由我华贤、 家俊、 善恩 同大家一起探讨飞行嘅原理啊！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莉、碧晨、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4点09分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咁直播室呢就有摩莉啦同埋我师傅喺呢度嘅。 係 放假太开心啦。 唔係呀，係因为冻到傻咗，我好怕冻嘅人嚟㗎。再加上而家呢个天气虽然而家暖少少啦 ,16 度啦，但对于我嚟讲隻手依然都系冻，俾你摸下。嗱，我哋系隔住噶，我查咗消毒酒精噶， 依家未查喎。 咁啊，喺电话入面嗰个应该就暖粒粒噶啦，因为佢就在家工作，佢系伏迪生。Hello，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会嗌到咧，好似农历新年咁样嘅。 系啊，唔系因为始终今年咧，即系冻啦，好似阿毛话斋啦，好冻啦。其实我而家屋企都一啲都唔暖咯， 系 直情系我着咗几件衫，一件、两件、三件，我着咗四件衫。 不如我都想讲咧，喺屋企未必系一定暖嘅，因为我嘅屋企咧。都是非常之冻的。 你那里极冻啦。 不是啊，我直情是屋企入面再冻一点。我尝试过呢，即是譬如我在车上啦，我现在很衰的，咁我拍了车之后就不肯回家，因为为什么呢，车暖过屋企。 吓，居然。因为屋企是地砖那些地下。 这个一来啦，二来的就是我跟屋企人研究过，因为我屋企的窗花都已经老化，咁就成日 feel 到渗啲风出来的。咁、我相信大家如果冻少少，你行近个窗你都 feel 到有啲冻风的，即是攻入来。咁我嗰、那個直情係 feel 到風添啦，咁啊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嗰樣嘢就係咧，屋企人有講過話我屋企啲牆比較薄啊，咁所以可能會咁樣嘅話凍啲。嗱呢、這個我唔知係咪真㗎，屋企人咁樣講嘅説法啫，咁咯。 哦，不過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屋企係比較凍啲嘅，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我住喺郊區嘅地方啦。咁、但係一起身咧，無論點都好咧，即係我屋企人都會有個習慣叫你著翻件衫。咁、其實係真嘅喎，即係你離開個被竇咧，如果你一唔著衫嘅話，就好似會好快會流鼻水等等。咁、呢段時間咧，都希望啦，大家記住啦，要保重身體啊嚇。咁啊，起身嘅時候記住著翻暖啲、 我以為天氣小姐會報天氣， 我準備㗎啦， 我特登 tag 咗俾佢報天氣。 我準備㗎啦，不過我驚佔咗太多時間啦。 或者新或者又系同我哋一样冻得滞啊！ 系 啊，冻得滞， 冇错，我都觉得有啲冻啊！而家咧系16度啦，相对湿度54%。咁睇下你咧，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而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噶。 除咗新年快乐之外，今日1月2号啦，只系踏入咗2021年嘅第二日。你哋其实已经有目标未噶？即系会唔会 set 定一啲目标俾自己噶？ 其实就系想讲呢个咧，即系因为咧新年咧，始终新一年。大家都2020年啦，即系今年嘅2020年，其实大家都觉得系辛苦嘅， 系啊， 即系嗰个辛苦系可能工作上又有压力啦，咁其实工作上亦都影响感情上有压力啦，因为我身边咧真系有啲朋友仔啊，佢哋系因为工作问题啦，影响到佢哋拍咗多年嘅拖，或者系有啲啱啱拍拖嘅朋友都分手咯，吓，系啊，因为。佢哋即捱唔過啊！喂，咁真係冇經濟能力，咁有啲可能拍得耐拖嘅，就係想結婚，最後冇錢，搞唔掂，咁青春啊，年華老去啦，咁嗰啲女孩子即係覺得，咁都要為自己打算假咁樣，咁最後因為工作咁啊影響感情咁樣啦，咁但係真係2020年咧，另一樣我覺得唔同嘅改變係咩呢？大家雖然好辛苦，好沉靜一段時間，但係同時間咧，有啲人都係發掘緊一啲新嘅才能或者新嘅技能，去令到自己2021年嘅時候咧係有所發展啦，即係起碼有啲新嘢係進步咁樣咯。 呢、這個的神講嗰個我都聽過，我身邊有啲朋友，又或者我之前同徐嘉晴做訪問嘅時候，佢都講過身邊有朋友就係咁樣而感情出現問題。但係咧頭先的神所講就係話，喂有好多人都會增加好多唔同嘅興趣咧，我係見過。我有个朋友咧，我就形容吓，我系呆咗，即系呢一个样去囧个样去形容佢，因为点解咧？我最近先至发现咧，跟住佢系其实一个我眼睫毛嘅同学啦，跟住之后佢首先系整学眼睫毛啦，跟住之后咧，寻日再同佢见面嘅时候啦，咁我发现我之前已经知佢同一时间有做嗰啲咩啊画。一啲唔知咩畫定唔知整一啲唔知即係總之嗰啲手工藝嘅嘢啦， 打畫 唔係唔知壁畫，你唔知 壁畫 定嗰啲喺啲磚上面畫畫，唔知乜鬼。 一做敏感時刻，你啲 friend 都 係咪啊？星寨我哋嗰啲就係做紙黏土啊嗰啲。紙黏土啊，泥膠啊， 有嘅啫。 佢係唔知嗰啲磚嘅畫定壁畫定唔知乜鬼，我唔記得啦。總之就係定挑黑嗰啲畫，總之就係嗰啲藝術嘢啦。係咁啊，跟住之後我心諗啊，咁啊可能都同樣地都係藝術嘅嘢，佢可能中意啲，咁所以就雙線發展啦。我成日覺得呢一啲同一時間學雙線嘅嘢已經好叻噶啦。到尋日傾偈嘅時候，發現佢同我講。我啱啱考埋车嘅笔试添啦，我去考车牌。哇！你同一时间学咁多嘢，但系嗱，李新啊，佢有一份正职嘅，份正职仲要系佢都几用时间嘅工作嚟嘅。咁我就心谂，哇！我完全觉得自己比下去咯，即系所以上年对我嚟讲系遇呢、這个防疫得嚟咧，可以俾时间自己喘息，再加一啲有冇啲新方向，又或者有冇啲新嘅兴趣之余咧，原来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咯，比起嗰啲勤力宝宝嚟讲， 哇！不过我身边都真系好多勤力宝宝嘅，即系你又系见到好多人回顾啦，就话哦，原来你好耐冇见嘅朋友仔，去到最后回顾，你发现佢哇，一年佢又考咗个保险牌啊，跟住又多份兼职啊，跟住又学紧一个课程啊，点解哇，点解可以做咁多嘢？咁不过我觉得咧，见到身边好多人咧，我自己都系嘅，即系今年咧系好辛苦啦，即系唔容易过，但亦都加咗一啲新嘅嘢俾自己咯，即系有进步，大家唔系真系停滞不前，企喺度等咁样咯。 系啊，嗱，讲起呢个回顾咧，最近咧就睇到一啲身边嘅朋友咧，自己嘅社交平台啦。鍾意鋪返一啲過往嘅長文㗎嘛，係咪？咁我每年其實都會寫嘅，但今年呢我真係我自己都係寫得極短囉，因為真係今年冇乜太多嘢發生。 你寫咩？明年見三隻字。 咁又唔係外族囉，因為今年咩運勢嘛，係咪先？咁但係就係、是、我見到另一個朋友 send 出即係 share 出嚟嘅一個 post 呢，我有少少心酸。 嗯， 即係因為佢往年呢其實好鍾意將自己一年嘅相片整合，然之後就會做一個回顧。咁啊，咁佢往年都唔短㗎，即係可能幾分鐘咁樣嘅畫面㗎。咁啊，不停由佢可能一月去到十二月成個流程咁，去到今年咧，佢嘅片咧都係一分鐘內嘅事，但係就配住一個好傷感嘅音樂啦。但係所有嘅畫面咧都冇再多姿多彩啦，大部分都係屋企影嘅相。 因为大家都系喺屋企嘛， 系啦，即系嗰下心酸系佢，即系佢都系写，即系今年冇乜特别嘢想讲啦，咁但系净系希望2021年咧，就大家过得好啲，起码个生活多姿多彩啲，同埋佢嗰啲旅行相全部冇晒咯，因为佢往年最开心就系期待自己旅行相，回顾自己旅行相 ，sorry， 今年冇。 我之前都喺敏感时刻有讲咧，就系、是每一年其实有一啲轻松嘅拍拍啰柚就已经。可以走的朋友啦，他们会真的我听过是随时突然间今天放工，即是现在放工当是现在黄昏时间放工，他就突然间哎好啊，不如我试下订机票啦，跟住订了机票就飞的了，夜晚机，跟住两日后才回来香港，只是请一日假，即是他们可以轻松到这样，但是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奢侈品，还要是一个奢侈品之外，还要是你就算即是奢侈到是可能是个愿望，因为你未必有这么多时间，你两个不同地方都隔离14日，甚至乎有些地方封晒关唔俾你去，去旅行简直就系完全你只能够话哦，你恨啦，你冇噶啦，冇未必有机会噶，咁即系难到咁咯。 系啊， 所以今年咧，我有啲朋友仔咧，啱啱即系嗱，佢哋都后生噶吓，讲紧系即系读书人嚟嘅，咁然之后就系大学生咧，跟住佢哋话会同另一半做啲咩咧？咁佢就會匿喺屋企開網上嗰啲片嚟揾嘢睇，就睇咩咧？全部睇旅行片，睇咗當去咗。咁但係睇咗當去咗之餘咧，佢哋唔係負能量嘅、哦，佢哋係 mark 低曬有邊啲 point 睇完好想去咧。佢就預備2021年，如果開通咧，佢就即刻飛啦。 係準備一年啊！今次呢一個旅行係 係啊，有啲地方我去嚟去去都係嗰度噶。我話你睇咁多次，你唔悶咩？唔悶噶。每次都搵到新嘢嘅，咁样我话你哋可以 写线 稿啊，直 情 去。 你记唔记得啊？我有同你哋提过噶，早几个月我咪就系咁咯，我不停喺度睇翻，譬如我泰国有一个岛，好成日好中意去噶嘛。 系， 我成日度假，跟住我直情系咧，早几个月咧，我渴望到咧系睇翻啲片啊，我仲要 search 究竟系最 update 几耐之前嘅咧？跟住几个月前都有、啊，咁我就 check 啦，究竟佢系去完之后啱啱先 repo 出嚟啊，定系佢真正啱啱先去完咧？ 即係我會捉埋呢一啲嘅小點子啊，即係好似係嗰啲叫咩啊？圈人哋啲錯處、估錯處咁。哦，睇到哦，呢、這個應該係真係好 update 嘅，因為咧見到啲小店咧，即係個島啊，個門口都擺住一支消毒嘅啫喱， 咁係新㗎啦， 新㗎新㗎咁。即係我就會睇哦，當地最新嘅疫情又係點咧？佢哋嘅旅行景點係點咧？我就當而家呢一刻去旅行咯。 係 係啦， 同埋我覺得咧，同埋我自己覺得就係呢一個時間咧，亦都俾世界可以唞下啦。我哋再去得嘅時候咧，可能個世界又更加美好咧。 哎呀，係、哦，你有冇發現咧？其實而家空氣咧清新咗好多、 哦。嗯， 係啊， 森林嗰啲你突然間見到哇，啲樹咧突然間好似綠咗啊，好似生氣勃勃咁啊，個原始森林。 我又冇好似阿思培咁啊，特登每年走去 check 啲森林啲樹見 唔見咯。唔係啊，睇報道噶嘛，就話啲小動物又多咗啊，即係真係我哋唔出街嘅時候，個大自然就開始回復啦咁樣。 哦，有一日咧喺公路度见到，唔系公路啊，嗰啲山路嗰度见到一只大箭猪 啊！我未试过喺野外见到大箭猪噶， 咁夸张？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咧好好爱惜地球，甚至乎咧今次疫情就系好好地去关心同埋爱惜身边啲朋友啊，仲有屋企人啊， 冇错，当然啦、啊。喂，你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他们就是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的新人、啊、有请 ROOT 吉他手 Tarifa。 今天思培的嘉宾有来自 ROOT 的吉他手 Tarifa。 Hello， 你好思培。 你好你好。喂，我想问一下你呢，我知道你音乐的经验啦是非常之丰富的，但是今年你们 ROOT 就是今年组成的啦，所以就是今年的新人乐队啦。新人呢即是第一次当然是非常重要啦。 是啊。 个 feeling 怎样如何啊，因为在自己有这么有丰富的音乐的经历的同时间又做了新人，应该感受很特别嘛。 其实真的挺得意的，因为我们各自啦都在不同的范畴做音乐很多年。就组织了这对 band 呢，其实都是开头都是为了玩的。咁呢玩玩下就越玩越认真喎。咁我哋之前比较做得多少少系英文歌啦，即系真系系啦，做一啲激咁样。咁之后呢我哋话决定咗，就不如我哋试下真系认真做，然后做广东歌喎。咁所以今年就派咗嚟第一只歌嘅台咁样。咁我哋就见到都几好反应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就希望继续做多啲音乐俾大家。 咁我想讲下啦，咁新人呢就第一次就非常重要啦，所以呢今次都想同你讲下第一次有冇一啲好特别嘅第一次嘅经验啦，或者係冇透露过嘅一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我哋都有听过嘅，因为有好多呢都好得意嘅第一次，但我諗唔係咁分享。咁但我觉得最有趣係啦，太多啦。咁但係我想分享一下，因为我之前係住过在纽约的，即是不失难忘的六年左右，是的。 咁 长时间。是啊，那时其实没想过回来，因为想住一心在那里闯。那时其实因为我们读完书四个同学在德州搬过去纽约，那就找屋啦，找工啦，就大家都很 friend， 因为大家都有经历同样的挣扎啦 struggle 啦，即係我记得每晚都会喺屋企嗰张食饭台啦，大家喺度呻又搵唔到工啊嗰啲嘢啦。 哇，咁紧张。 因为我哋可能每个人啲金钱都只够用几个月咁样呢，咁呢啲要交租啊呢样，咁所以大家嗰时可能都会围埋台飲罐啤酒啊，最平嗰隻咁样。咁嗰时可能分享下第一次喺纽约出租啦，哇嘅经验， 好啊， 都几系，虽不是有咁么惊天地嘅第一次，但系我觉得个感受好深，因为咦，人生第一次喺纽约有个 show 咁样啊，即系咁系一个好细嘅 cafe 仔，叫做 cafe， 应该我冇记错啊，而家已经执咗啦 ，cafe Hotel U 啊。佢 tell you 係嗰條路個同埋嗰個地鐵站嗰個名係喺 Brooklyn 嘅。 哦， 係啊，咁因為嗰個地方係即係 New York 喺南面少少個 Brooklyn 嘅地方，咁嗰條街啦就有好幾間酒吧係會搞 live music 嘅，即係有啲 jam session 啊，然後又有啲音樂，咁所以好多 musician 住喺嗰大嗰度。 嗯， 咁我就嗰時每個禮拜都會喺嗰度識人啊 ，jam session 啊，即係嘗試打入去唔同嘅音樂圈子，咁識咗一啲好勁嘅 musician。 嗯， 咁就喺呢間 cafe 度 book 咗一個好細嘅 gig 去玩，咁樣係一個我記得好似一個禮拜日嘅晏晝。 嘅一個小 cafe show 咁樣，我記得玩得好開心。嗰個激博緊係十年前啦。 哇！係仲係好年輕嘅，不過我相信要啲時間去諗翻所有 details 啊嘛。 冇錯啊，因為我鼓手的咧，佢之後搬走咗，咁所以我都唔知佢而家點。咁 Saxon player 仲 active 嘅，咁彈 bass 嗰個叫 Daniel Fu 係我德州嘅同學嚟嘅，好 friend。其實我都有 keep track 佢嘅，佢做咗好多年 Lady Gaga 嗰個 jazz， 即係 Tony Bennett Lady Gaga 有啲 live show 咧，佢係彈 bass 嘅，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問下佢點啊呢排咁樣。 又去邊度表演啊？ 係啊，所以紐約好特別嘅，好多朋友住得耐或者發展得好咧，有唔同嘅軌跡嚇，有啲可以係做到一啲好大嘅 artist 嘅一啲樂手啦。有啲甚至自己都，我有啲朋友係即係都好出名啦，可能即係大家聽過 Snarky Puppy 都係我啲同學啊，感覺好特別咯，即係有啲係識咗好多年嘅人，咁而家大家都會認識佢。 哇，咁其實佢哋要求應該高嘅喎，因為你話喺呢個地方，其實每一日有可能有三四十個選擇。 係啊，同埋都係一啲全世界最好嗰啲 musicians 會 tour 入嚟啊，或者點樣？因為 New York 始終係一個集散地啦，可以講，即係最好嘅 musician 都會想喺 New York 住啊，或者去 tour 啊點樣？咁所以個能量好勁嘅嗰度，因為大家都呃唔到大家，因為大家都知發生緊咩事，即係你一定係有實力先至可以立足嘅地方，但係都好直接咯，件事冇乜其他。即係從音樂出發咯，所有嘢都係。 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嚟緊嘅發展啦，咁你剛剛就出咗一首新嘅歌啦，咁啊中文嚟嘅，咁啊嚟緊 ROOT 有冇話2021年有冇啲咩新嘅嘢會帶俾大家呢？ 其實我哋而家希望今個月完成埋我哋呢一首另外一首新歌，亦都好希望可以喺十月趕得切派台嘅。咁 12月啦。 希望可以嘅，系啦。 OK， 有冇话系咩主题啊？或者佢系会唔会个类型又系同你而家啲刚刚出呢首差唔多，定系点咧？ 呢首歌咧，我真系唔知点样讲俾你听，因为都第一耳听落去咧，到时咧会系一件好黐线嘅样子嚟嘅。 咁夸张， 所以我冇办法解释啊。总之你会听完之后，第一可能有啲人会甚至觉得咩嚟噶，做咩事啊咁样咯。 OK， 好，咁而家咧就先埋个关子，总之系一啲解释唔到嘅一啲音乐作品啦。嚟紧嘅话，大家听。 关于一只动物嘅。 OK， 系啦，我只可以咁样讲。 OK， 咁啊，大家记住密切期待住啦吓，希望快啲有得听啦。今日多谢晒 ROOT 嘅 Tarifa，Thank you， 多谢你。 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兩腳不想貼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氣味，你我即管去飛。Love is all around， 張開這對手，緊握這對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吗？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 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吗？ 女仔 喂听我讲， 这对手。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人间有爱。 Love is all around, yeah, 爱是周围。 在2020年里面，相信大家最感受到的就是人间有爱。啱啱听过咧，就系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咧巡礼其中一个新人，佢叫做 L O O T。一阵间四点半啊，新闻翻嚟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咁啊，思培，一阵间系我。 系啊，你今日又带啲咩 game 嚟玩啊？ 实用嘢嚟嘅，已经一开头俾一个 tips 你， 系咪、啊？ 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少过四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仁济医院一名88岁新型肺炎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50人死亡。呢名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5号因为肺炎入院并确诊，上个月13号转到去深切治疗部，期间一直需要呼吸机协助呼吸，延至今朝早不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估计新型肺炎疫苗可以在2月开始为市民接种，到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公营医院、安老院舍、私家医院同诊所都可以成为接种地点。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疫苗接种的专责工作小组星期二举行首次跨部门会议，会上提出不少关注点，包括疫苗接种选址、长者的接种安排、优先群组的设定和医学监察等。他又说，政府将会做好疫苗解说和公众教育，给市民有科学性的认识，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接种疫苗。另一方面，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政府将会设立预约接种疫苗系统，今个月内完成筹备工作，相信农历新年之前可以配合疫苗的供应给市民使用。当局稍后亦都会在自方便程式加入电子针卡系统，正是考虑日后给市民用来外游之用。近日确诊数字有所回落，但政府专家顾问许雪昌说，担心长假期效应未必即时见到，相信社交距离措施仍然会延长，以免再爆疫情。许雪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政府正在研究借调各部门人手帮手做检测，专家小组已经召开首次会议，初步相信雪藏方便的科兴和阿斯利康两款的疫苗会由医管局和卫生署门诊甚至是私家诊所帮手为市民接种。至于复星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研的疫苗，多数运到社区会堂作较大规模接种。另外，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正是探讨为全体公立医院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病毒检测，初步考虑为一些提供特别照顾服务的医护优先进行，预计涉及几百人。他又说，在亚博馆旁边的临时医院兴建进度理想，预计在今个月较后时间竣工，再进行6至8星期的仪器安装和测试就可以启用。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调查说，60%受访教师赞成在停课期间安排小六、中六或者需要在今个学年参与海外公开考试的学生回校上堂，认为面授课堂比网上授课的效果更加好。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一直留意疫情发展，咨询医学专家的意见，并同学界保持联系，当局就可以何时就是当局就何时恢复面授课程有决定的时候，会尽早公布和通知学校有关的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 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公窝路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正直之中学同埋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就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万公窝路有意外，而家入去西贡市中心嘅龙尾去到正直之中学，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另外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卫理道有意外，龙尾近浙江街。而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近管道入口。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隧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文化博物馆。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塘的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知佢嘅爱情观，咁要听住啦。首次参与填词的姜涛说，今次将自己的爱情观写入歌词当中，而其中他提到若果不能够有结果，不能够负责任，就应该好好想清楚开不开始一段感情。 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 作曲吴玉泽、徐伟明、张雨晨，填词陈永谦、姜涛。编曲由吴玉泽，监制 Edward Chan。 上榜两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六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姜涛 featuring J-Han F 爱情签证申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Are you ready？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啦， 去到大半嘅新聞之後翻到嚟咧，繼續尋常事認真做啊！咁啊，呢一 part 咧就係我開題，就係 Saturday Game On， 就係玩遊戲俾大家估一啲物件嘅。係 咁啊，通常咧阿莫咧佢帶嚟嘅嘢咧，我覺得有條套路噶，通常都係生活嘢嚟嘅。 係。 系啦，因为生活会用到啲唔系把鬼嘢，我成日都话我哋带埋啲把鬼嘢噶嘛。 你哋终于承认自己把鬼。 哎呀，咁你咁讲，咁每个人嘅角度都唔同嘅。咁啊，首先咧，嗌翻我今日嘅 partner 出嚟先，的神的神。 佢今日我同你一组啊。 系啊，咪开心啊！ 你系咪想自动退出嚟而家？ 咁又唔系。 冇乜人可以拣嘅啫，你话同我一齐啦。 睇下今日有冇把鬼定有用啊嘛！ 啊，或者可以同听众朋友一齐估咯。听众朋友其实都几劲， 系 即系成日都估到一啲特别嘢。不过我想提一提先啊，因为咧啱啱见到佢弹咗出嚟啊。而家咧呢个霜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啦，仲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留意翻。咁而家温度十六度， 好似真系比头先同你哋讲再冻咗咯。 系即系几分钟前同几分钟后 嘅感觉。系啊，我坐喺屋企，而家我连只手都冰埋。 系因为同我哋倾偈，你心寒啊， 惊。 你惊 嘅，唔系因为你今日带上嚟嘅太震慑我心。 你惊输 系啊， 嗱，头先我新闻之前咧，好似有提过少少 tips 嘅，但我唔记得咗自己开个 tips 系咩啦。 唔紧要，再嚟讲。 惊 啦，系啦，我想讲嘅系生活上面嘅嘢啦。而呢一样嘢，其实如果你真系用佢嘅话，我觉得系实用嘅，但系咧。因为其实佢嘅设计原本系货人哋方便啲同实用嘅，但系我会觉得我今次买呢个系迷你版，咁所以咧，哇！我争啲讲埋点解迷你版添啊，因为用喺啲咩地方，我争啲咁讲。咁所以呢一个嘅迷你版，我就会觉得，佢嘅功用系咪成疑咧？即系存在疑惑咧咁。但系咧，我又喺度谂，其实佢一早都讲到明，佢呢个设计系货俾啲细 size。因为佢负责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系有分大 size 同细 size 嘅，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通常细 size 同大 size 系讲紧个身形嘅啫，系咪？ 你明唔明啊？ 我以为我自己明，唔知系咪？ 即系譬如我意思系电视都有分好大个荧光幕嘅，好似戏院咁大嘅。 系啊系啊。 咁而我哋屋企或者电脑嘅 mon 又好细个，即系 for 其实佢有啲嘢可能系设计俾成个电影个大荧幕用嘅，咁有啲可能设计俾一个 mon 用嘅。咁而呢一樣嘢就設計俾細到好似 mon 用嘅嘢用嘅，而唔係設計俾大型幕用嘅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我絕對明啊，但係我諗緊， 即係等於啊，我明啦， 裝飾品係咪？ 唔係，我明咩意思啦？即 係 吸塵機同即係吸塵機同平時你哋 keyboard 嗰個細吸塵機嘅分別啦。哎，我终于明点讲啦，系啊， 哇，清晰好多。 我唔知点啊，因为我发现原来咧，你要形容得嚟，你唔讲一件物体系咩，都难嘅。因为我头先系一直喺度谂紧，我点样可以唔讲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咁， 我哋新一年系咪净系开俾啲听众俾我哋估啊？你形容啊？可能佢喺度听收音机，有冇搞错咁简单都形容唔到？可能佢哋打上嚟一形容就形容。 你知唔知？系我有谂过呢一样嘢，我系提早阵间咧系摆上网俾大家，因为我估睇完大家可能都未必知系咩。 咁厉害 系，就算阿师培摸，我估阿师培都未必知系咩。但系如果你有行呢个生活上面嘅百货啦。即系我一次过俾咗好多 tips 啦，新年啊嘛，买大包。咁行百货嘅一啲某一个品牌嘅超级市场啦，堪称做即系有啲廿四小时都开嗰间啊，激字头嗰间啊，系啊。咁佢系摆咗喺好多当眼嘅地方嘅， 有冇布遮住噶？呢个产品我唔知道嘛。 咁我想请问你边度有成个电影荧光幕咁大嘅需求呢？ 可能喂，因人而异啊！你体积唔同啊，你明唔明啊？ 就算系你喺激呢个字头，你都应该买唔到咁大嘢，系咪？ 你睇得睇到会唔会 on fire？ 诶，好啦，咁啊，俾一个 level one 你哋啦，好唔好啊？准备啦！ Game on, level one. Okay, level one, 俾你哋问问题啦。 好啊，哎呀，我亦都咧好想知道听众朋友咧有冇人留言啊，一阵睇下先啊。好，问问 你阵间睇留言咪即系你知道答案咯。 阿莫你睇， 我谂住俾阿莫睇嘅，即系谂住系啦，帮阿莫你讲啫，帮阿莫讲啫。好，我想问一下呢一样嘢系通常咧，我哋点样收窄个范围咧？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掂唔掂嘅？ 唔掂， 唔掂。咁唔掂咧？点样？ 系， 因为我觉得 男女老友啊， 有啲效果嘅嘢啦，即系有 effect 嘅嘢。佢头先话咧，其实迷你版个功用相对嚟讲可能细啲啊嘛。 系啦， 咁你又有特别功用，又分大细，通常都同电有关，但系佢又冇电嘅。男女通用， 屋企点都一定有呢一样嘢嘅，就系、是、视乎分大细嘅啫。所以我头先先攞荧光幕嚟对比，同埋呢个电脑 mon 嚟对比嘅啫。 今日阿木麻拎翻嚟啦，因为个箱啊大约几大 A4 size 箱咯，咁样咁，但系个 size 系同佢差唔多大嘅， 个半五蚊银咁大， 哦咁细， 系啊，嗱我今次真系买大包啊，即系唔系是非， 好大包咁啫， 问咩答咩哦， 五蚊银啫， 个半个，一半加半个五蚊银咁大，睇下系咪先， 一个加即系加埋一嚿擦纸胶。正常我哋细细个摆喺笔袋嗰啲擦纸胶咁大啦， 大啲。 我谂紧咧，系咪嗰啲咩空气清新定唔知吸湿嗰啲啊？本身咧，其实我就谂住讲话咩携带式嘅空气清新机嘅。 嗯。 咁但系佢话唔带电，会唔会有啲唔带电咧？ 我哋从生活百货开始谂起先。生活百货有啲咩咧？例如摆房、摆厅、摆厨房、摆厕所。 我觉得唔系摆喺某一个地方，即系屋企用、家用，系所有房都用得噶。我怀疑，我想问下 呢个问，不如问下呢、 系咪所有房间都用得噶？ 我唔知道你房间有冇呢一样嘢，但系我好肯定你屋企一定会有呢样嘢，甚至乎多过一个呢一样嘢添。 吓，摆边噶？摆边噶？ 你中意摆边摆边咯。 哦，即系任何房间都用得啦。 你中意摆喺厕所又得，你摆喺个厨房又得，你摆喺露台都得。你中意摆喺边就摆边。 你肯定多过一个，即系我哋呢样屋企嘢一定有，起码超过一个。 系 吓， 系人屋企都要有嘅。 嗱， 未必系人屋企都要有，但系我好相信香港至少有八至九成嘅屋企都一定会有呢样嘢。 OK， 平常大家屋企会有嘅嘢多过一件嘅，我谂紧除咗杯啦、碟啦， 唔系我谂沙煲靓餐咁咁嘅大细有咩啫？嗱，例如你话每个屋企都八九成有咁灯咯，灯系最细啦。我而家即刻望下周围屋企啦，钟咯，一个钟咯， 多过一个， 咁你多过一个，咁我屋企都多过一个。 但呢个迷你版会唔会太细啊？ 喂，迷你版我屋企有啲钟都好细个噶咋， 系 即系佢指标嚟噶咋。 系嗱，有听众已经喺我哋寻常试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咧，有估到一啲嘢，或者问到一啲问题，应该咁讲。 系 系啦，咁有一个听众就话海陆空 系 边一度用嘅咧？咁算系陆地啦， 陆地用 系啦，算系陆地。 佢即系咪坐地啊？摆地下嘅 海陆空啊？佢意思系天空啦、地下定海上面用？ Okay. 但以我所知咧，其实你喺天空入面有啲嘢系都会有佢份嘅，海上面亦都有啲嘢系有佢份嘅，但系每一家家户户都有嘅嘢嚟嘅，即系我讲紧嗰样嘢系我讲紧嗰样嘢系辅助嗰样嘢啫，有嗰样嘢，而唔系我而家手上面呢嚿嘢。 哦 ，OK， 系啦，即系咩啊？你有嗰样嘢即系辅助啫，即系佢仲需要一啲嘢帮手嘅，先可以令佢运行。 唔系，佢负责去处理一啲嘢。而你处理嗰嚿嘢咧，就系、是、你屋企经常性有嘅嘢嚟嘅。 唔通阿魔今次带个魔打翻、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嗱，即系例如当我指母电话咁，可能我系要有个座，我先至用上面嘅电话，系咪咁嘅意思咧？ 嗱，即系咁，例如你屋企系有衣柜嘅， 嗯， 咁我呢个就系衣架啦。你明唔明啊？ 哦 ，OK，OK。 所以我就系话呢一样嘢喺屋企入面有八成嘅屋企都会有衣柜呢一样嘢噶嘛。 喂，你估我屋企有冇咧？ 你屋企肯定有，仲要你咁贪靓， 贪靓，tips 贪靓嘅， 贪靓。洗面机，洗面机， 唔系 啲啊，唔系啊， 洗面碱。我知道我知道，会唔会系嗰啲洗衣嗰啲粒粒啊？洗衣波波？ 唔系 唔系。 但其实点解我估洗面机咧，我都唔用嘅。 你唔够贪靓啊？咁样 我唔用洗面机噶，唔系，但系仲有啲咩系贪靓 ？Gel 唔系，不如咁啦，我俾多个 tips 大家去 level two 之后，我就 好啊，好啊，好啊，嚟 去过啦，好唔好啊？ 好啊。 Game on, level two。其实呢样嘢咧系清洁用嘅，而清洁啲乜嘢咧？你屋企大大细细，你至少一定有一样嘅。 吓， 系啦， 真系要谂下， 要谂下。 哦，清洁啲乜嘢？嗰、那个乜嘢就系嗰件物件啦。嗰件物件大大细细，屋企仲有一样嘅。但系而家你手上揸嗰嚿系火清洁佢用嘅。 系啦。哦，即刻冚埋我先。 系啊，嬲得滞啊！ 嗱，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我就即刻俾师培摸一摸，因为其实我估师培摸完之后都系唔知系咩嚟噶啦。 OK， 等我摸下先啊。我的神唔好唔嬲啊，翻翻嚟啊， 嬲到收我线喎、 啊。系啊，冇错，估唔到嘅，把鬼嘢。 系咯，无啦啦收我哋线，佢应该真系好嬲啊。 系啦，咁啊，诶，唔好嬲住，等我摸下先。 我又翻嚟，我又翻嚟。 系，因为我就话咧，直接去 level three 俾阿师培摸，因为我师培摸完之后，其实佢应该都唔知系咩嚟。 哇，我见到咧，嗱、佢，我而家摸到一个发泡胶嘅，咁、但系佢系似花花型嘅，其实唔可以花花嘅，总之有好多个。弧形咁样啦，类似花花形啦，咁中间系冇任何窿嘅，一嚿海绵嘅物品，然后个尾个背面咧系有块胶片，然后胶片咧我搣开个胶片先，诶呢边滑滑地嘅，我估到咧， 咁劲你竟 然用嘢啊嘛，但我觉得迪神屋企冇嘅， 即刻一嚟唔系， 咩啊？咪先，咪先，师傅你形容多次先，系咩？一个几大嘅，但系咩样噶？ 咩样嘅？佢其实我摸到好似一个花花嘅形状嚟嘅，咁咧，诶，等下先，但系又唔系、哦，似系一只手掌。 花花形系圆形嘅定系点啊？ 佢系有啲高身嘅，大约一 cm 到立体嘅，咁个形状唔系似花花，应该系类似嗰啲动物手掌，嗰啲猫猫手掌咁样嘅形状啦。跟住咧系一边咧就系鞋鞋地嘅，似磨砂嘅物嘅感觉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滑嘅，咁嗰个咧滑嘅边咧就有。块胶片喺度 cover 住嘅，跟住中间系冇任何嘅窿嘅，即系佢冇一个穿窿位，冇得咩穿手指啊嗰啲咁样冇嘅。 好啦，俾最大嘅 tips， 跟住休息俾大家估一估啦。 好啊。 而我咧今次系直情卖大包，我会影一张相喺播歌嘅时候，我会摆上我哋寻常事认真做，即系直情呢一件物件我会摆上去。嗱，呢一个物件咧系攞嚟清洁镜用嘅， 系咪磨脚皮噶？ 唔系，系清洁镜用嘅。咁到底佢系啲乜嘢？点样用法呢？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喊到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直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输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 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施培或者的神会问是不是口罩啊？冇啊，冇咁把，唔系去到咁把鬼去俾你估啊！啱啱听过系 DJ 嘅防护罩一吻。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Level three， 有听众咧就问啦，喂，会唔会释出啲气味噶？唔会。咁有啲问人就系话，系咪清洁面上面啲黑头用噶？唔系。是不是洗面刷啊都不是。 哇，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将这个物品的真身就已经放了上我们的社交平台到了。 嗯。 那你看到是真的很得意的。好靚啊！本身想講好得意啊，係啦，咁佢係真係一隻動物嘅手掌嘅形狀啦，咁咧外面就係白色啦，咁跟住手掌嗰幾個手掌嘅同埋手指嘅顏色就係粉紅色嘅。 係，我見咧網上面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因為頭先我話買大包裝嘅真身已經擺喺上網俾人估啊嘛，有人已經估中噶啦。 點解咁厲害嘅咧？我望到其實真係唔知係咩嚟 嘅。我望到好多就覺得唔知道，但我覺得啊呢、這個用途係真係值得可以估下嘅。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我見到呢個超級市場係擺喺勁當眼嘅地方。啊、我行過去兩個即係尖沙咀同埋呢個荃灣區嘅，都係擺喺好當眼嘅地方。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買翻嚟俾你哋去估下啦咁樣咯。 應該係新嘢， 索水㗎。我想問呢嚿嘢， 我估佢應該唔索水嘅。 应该 但佢个样子好似嗰啲会揸得水嘅海绵咁， 系咪 用一次咯？如果佢唔索得，系咪？ 唔系、哦，我估佢应该用到好多次嘅， 系嘛？ 系啊，虽然我未试过攞嚟用，我而家好想试下。好啦，俾你同阿思培估啦。 系。 我估呢个系抹鞋嘅， 抹鞋。 因为嗱，鞋啊，大大细细啊嘛，唔同 size 啊嘛。 唔系，头先我咪讲抹镜嘅咯。 我哋 买镜，唔听 嘅。有听众问， 镜都唔系，即系买镜唔系 exactly 答案嚟嘅。 唔系用，即系用佢系用咩方法去抹镜嘅咧？有听众问系咪毛巾啊？唔系，有啲话系咪一接触水就会发大嘅毛巾啊？你可以算唔算系从住呢个方向咧？即系总之佢物体似系呢嚿未发大嘅毛巾咯，但系佢唔系一个毛巾，亦都唔系吸水嘅嘢嚟嘅。 系，我觉得应该系。可以清洁镜上面嘅污糟嘢嘅。 咦？ 因为咧，嗱，我哋平时咧要抹镜咧，通常系搵报纸噶嘛，就话抹得干净啲啦。咁、而佢呢一个面头咧系有啲粒粒突突嘅，咁我就谂紧 抹毛咯。 抹纸？ 我头先试过啦，我喺电话度试过抹唔到嘅。 因为咧抹镜咧，即系我依排即系清洁啦，咁啊清洁嘅时候咧，屋企啲镜架，嗰啲镜位咧，全部都揩晒手指毛咧，真系极难抹咯。 系 你唔系用报纸或者用某一种嘅布质咧，你又真系可以抹得到啦。 系 咁，所以即系索水布咯，或者 系师傅而家喺度玩紧啊，嗰嚿嘢 好努力咁样尝试去抹咗啲指毛。是不 得 的，是抹不到的。 我刚才试过。哦、但是刚才呢师培都已经讲啱了一半的，不如开估啦。亦都有听众已经估中了、这个呢就是拿来抹镜上面清洁下镜上面的污糟东西一些尘啊，甚至乎呢它最大功用呢就是当你冲完凉之后呢整块镜咪有水蒸气的。咁跟住它就拿来抹走水蒸气那些的印啊，等你就可以清楚望返块镜。 啊。 哦、我冇的呢、这个你又说贪靓先有我搵手抹的。 不是啊，你贪靓意思 係你有鏡啊。我頭先就係話你嗰係啦，你原本有嗰個嘢就係鏡啊嘛。係係啊，攞嚟抹鏡用嘅。但係呢嚿嘢，我覺得咧，好多人都好需要，因為我自己咧平時沖完涼之後咧，我都會揾手掌抹，但係手掌抹，我覺得我啱啱先沖完涼，跟住我如果揾紙巾抹，我覺得好唔環保。我唔知你有冇呢個諗法喎、啊。 你冲凉前抹洗咗块镜先，咁你 咁大工程， 跟住之后出嚟先搵只手抹块镜， 使唔使搵身体去抹埋佢啊？大幅度啲 啊！你中意，你唔使叫我抵得噶啦。 但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嗱，所以我头先一直就讲啦，佢嘅设计咧系为咗真系几好嘅。如果佢真系成效嘅有用嘅话，但系佢咁细嚿，我又唔知道佢成效系咪真系有用啦，即系存有疑问啦。 哇，其实我觉得屋企咧未必真系会有一嚿，原因系咧我通常几时会抹镜咧，就系、是、一年一度新年啊，喺除夕啊，或者你当我真係耐少少啦，但又有啲个人都比较干净嘅话，就係 quarterly 囉，即係可能三个月一次咁样囉。 嗯。 所以我觉得有用嘅，不过係咪个个都有呢？未必嘛。 完全凌驾法律同政策。佢要求汇丰公开交代事件同要求监管机构调查，否则考虑其他国际上嘅跟进行动。本台向汇丰查询事件有待回复。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 4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公窝路的意外事故还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非常挤塞噶。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爱月楼，反方向入翻去西贡市中心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咁就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公窝路，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大网仔路近爱月楼同埋嘉林别墅对开。咁而喺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卫理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比较长。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咧，较早前因为有坏车，而家大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近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裕民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我又好想有一些突破给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参加展翅清健计划去找第二个出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主题曲、插曲、片尾曲，一起寻找最强动漫主题曲。一首歌曲蕴含两个故事。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もはやリンサー。世界が終わ るまでは。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日语最强动漫歌曲站。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翻翻嚟咧，寻常事认真做，而家去到五点十分。 系啦，咁去到港珠呢个环节咧，我觉得新一年咧系应该要谂下一啲开心啲嘅嘢嘅， 因为上年大家都太苦恼啦， 系啊，太疲累啦，真系。咁所以今年新一年啦，希望咧2021年嘅时候咧，大家有个新嘅开始，好嘅开始嚟，咁慢慢咧好多嘢都会变好噶啦。咁讲到好嘅话咧，梗系讲快乐啦。咁有啲调查咧，有关于快乐嘅噃，唔知大家觉得啱唔啱使，或者系睇下你哋各自咧有冇一啲嘅特别嘅方法啦吓。首先咧就讲咧，原来咧同好朋友住得近啲系会开心啲嘅， 咁呢个我听过， 你有听过啊？ 系啊， 系咪即刻想搬埋一齐？ 唔系啊， 吓点解？ 佢啲好朋友系咪都系住附近啊？你啲同学唔系都系附近嘅咩？ 唔系啊，我住上水、啊， 有咩问题？ 我知，但系你读书啲同学，我即系咁，我住葵涌，我啲同学都喺葵涌 啊。系，诶、哎，我好奇怪噶，我住上水啦，我啲同学咧有好多都搬走晒，或者唔系，即系佢跨区过嚟读书嘅，即系我同我 friend 嗰啲，我讲紧。 哦， 系啊，即系住大埔啊嗰啲嘅，跟住而家结咗婚之后做咗读中专，特登噶。有冇同我由细玩到大朋友，竟然搬咗去西营盘添啊？ 咁夸 张，系啊，证明佢几憎我。 嫁得好啊，系咪？ 娶噶，佢娶噶，佢娶噶， 娶啊，娶得好。 系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上一年其实都计划有自己的屋企啦，或者跟一些 friend 一起出嚟住啦。咁迪神你都是啦。咁我觉得咧， 同啲 friend 一起住， 唔系啊，你 迪神又搬嚟上水喎， 太太都是 friend 嚟嘅。 老实讲，我真的有谂过嘅。 咁点解唔过嚟啊？ 唔系啊，去粉岭啊，想去住嗰啲村屋啊，但系睇唔啱啊。 哦， 我觉得住村屋都正嘅，系啦。咁啊，讲翻先。咁呢个调查就话啦， 几抵住噶， 拣入啲抵啲，越入越抵， 唔俾师培讲。 系咪开始要讲楼盘啊？我哋转一转先啊。咁最近嘅 楼盘环节 系啦，应该好多人都想知啊，边度买平啲？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啦，其实个调查就系讲话咧，有研究，如果你同一啲好朋友距离越住得近咧，自己就越开心。咁佢就话，如果居住喺大约1600米以内嘅话咧，你嘅快乐指数咧会提升25%嘅。 嗯， 咁其实都几多。 子龙同我嗰阵时咁 friend 咯， 哦，即系而家唔 friend， 咁开心咯。 但系而家真系搬远咗嘛， 系 冇咁 friend 啊嘛，冇咁开心啊， 搬远咗啊嘛，以前真系日日见，我哋谂下， 佢哋系 迟到， 系啊，佢哋 日日见， 系啊，佢哋好黐线噶，晚晚会约食晚饭噶，但系当然之后变咗宵夜啦，因为迟到嘛， 系啊， 但系佢哋真系成日见噶， 食早餐变宵夜先阴功啊， 仲要我哋最惨嗰样嘢系咩咧？唔系住佢哋个区嗰啲咧，譬如我哋成班一齐约出嚟啦，无论做嘢好啊，食饭好啊，玩啊，点都好啦，一等要等两个。你明唔明啊？因为佢两个同步一齐迟啊！ 哇，真系好 friend 咁样。 系我准时，佢迟到，我一齐到。 我哋等埋佢， 我咪迟到咯。 你明唔明啊？一等等两个啊！ 哎呀，所以啲 friend 都 惯咗。 我哋后屘都好少有人约我哋啦，我哋都自己玩。 唔系，但我觉得其实有时都惨嘅，因为你个 friend 迟到啦，咁有时女仔更加明显啦，就系、是、等埋 friend 先一齐到，咁结果咧啲 friend 就真系要越。即其实去当日可能你有三个人嘅啫嘛，咁、那个人就等劲耐。但系唔好讲啦，即系迟到呢样样嘢咧，都要讲开 心嘢噶嘛。 系咯，点解讲啲唔开心嘢啫？ 哎呀，系咯，咁继续讲啦，就系、是、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方法啦，就可以提供俾大家嘅。咁例如系咧，佢话要笑多啲啦，咁笑多啲，好多人都知噶啦。佢就话咧，因为笑可以令到血液循环啦，呢、这个肌肉活动啦，同埋又可以 massage 你嘅内脏啦。佢话如果你捧腹大笑嘅，捧腹大笑嘅话咧，大约每日100-200次咧就可以消耗500卡路里。 所以我听过原来坊间系有一个叫大笑瑜伽噶，我而家都系、 哦、 我而家都谂紧有尝试谂住学啊，因为我觉得好似几得意啊，可以发放到正能量啦，又好似个感觉好似帮到自己，因为话晒叫瑜伽嘛，健康啲嘛，好似做紧运动咁样啦，又可以系释除呢个负能量啦，因为成日话做运动嘅话就释除负能量嘛，甚至乎啊，连老人家都可以做。因为我估佢嘅大笑唔系要你笑到瞓落地下嗰啲啩，我睇嗰啲片系叉腰，哈哈哈哈哈哈嗰啲嚟 嘅。系啦，嗱，有啲简单啲嘅咧，即系可能未必系话要去学咁高深啦，可能简单啲，自己上屋企做咧，就系、是、你每朝瞓醒起身，刷完牙、洗完面或者唔刷、洗完面都得。咁你就企喺嗰个窗台嗰度咧，叉住腰大声笑笑八下咯。 我觉得睇人笑 十秒咯， 但系唔好凌晨咁样做，俾人报警拉。你草猪啊！ 系要雕咗，唔系你夜晚可以笑，但系唔好有声咯，得个嘴型咯。 几好睇喎！ 唔系，同埋我觉得如果你做呢个嘅话咧，我如果住你附近嘅话，我睇对我嚟讲都可以令我开心。 系啦， 我哋嗰条友。 唔系，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劲有动画嘅环节啦。通常咧，啲日本嘅动画唔知点解有个有一幕就喺起身咧，一定要打开个窗帘，跟住企喺个窗台嗰度咁样噶嘛，即系大嗌啊，大笑又好。系啦，咁头先讲到笑嘅话咧，原佢话咧扮笑都得噶噃。 吓， 系啦。佢 扮笑都有扮笑好苦噶，好痛苦噶。你谂下，嗰啲所谓成日啲情歌都话噶嘛，哦，装作喺你面前笑，即系你谂下嗰啲意境啊，好灰噶，系啊。嗱，即系我喺你面前笑，但系其实我内心唔开心，即系我唔开心，我仲要唔可以表达我嘅唔开心，我仲要喺你面前扮到自己好开心。你谂下几痛苦？ 喂，但我试过即系搭地铁咁样啦，跟住我就喺搭嘅路程中咧，就尝试令自己笑，因为啲人成日都话笑嘅时候个人好 charm 咁噶嘛，我点笑啦？ 但系而家戴口罩应该冇人见到嘅。 唔系之前啊，唔系而家。之前咧咁样笑啦，我试过笑到去九龙塘，我由月台行上去小巴站咧，即系搭翻工，一路笑上，哇！真系好多人望住我，原 来。 但系后屘咧，我上车坐一阵，再谂，其实我系咪咁样笑真系好意？我系觉得我系。影真系觉得我系 charm 定系觉得我系傻咧咁 样？我觉得系后者咯，因为调翻转我都会望咯。你唔俾人拍片摆上网已算好彩。 呢个一长期好笑像咁样，但我觉得 连登见 咁都可以造福社会啊，系咪先？即系如果佢见到你好开心，你都系做紧善事啊。 系，下次带埋你一齐做咯，咁其实咁开心。 唔系啊，但系其实我真系有故事噶，讲开笑，因为 好似的神咁、啊。 我真系， 你有冇试过先？ 我唔系 keep 住笑，但系我专登笑嘅喺条街度。 你下次喺马鞍山咁样笑到翻嚟公司。 我话俾你听， 正喎呢 个。因为咧，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咧，佢同我讲，佢好唔中意我嘅一件事咧，就系点解成日都对住陌生人笑啊？点解都要？即系明明识都笑好奇怪喎，咁但系我又听 呢个礼貌表现喎， 啊都系系啦，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我睇嗰篇文章就系话，其实呢个笑容咧，可能就系你唔识嘅嗰个陌生人，可能今日第一个见到嘅笑容，即系你呢个笑容系可以带俾佢快乐嘅，哇！突然间觉得几有意思系咪先？ 系， 咁我就 keep 住对陌生人笑。 我认同嘅，我而家都尽量 希望逼自己笑多咗，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唔系发现嘅，同埋好耐年前都已经知道。好多人成日话我个样咧，一唔出声嘅时候咧，我就好似好嬲啊，好倔啊，所以佢哋先笑我话冷漠啫嘛。但系其实我系冇嘢噶，咁所以要识耐咗先知道，唔系噶，我系咁。跟住最好笑系我平时讲嘢咧，说话咧，我都唔知嘅。一次咧，好笑，我要 WhatsApp 俾李敏敏大人啦，跟住阿波成啊，阿唔知你哋喺唔喺度啊？波成啊，同埋阿一喺度。跟住佢听完我个留言之后，佢就喂你 delete 佢咁讲，我做乜嘢啊？ 点解？ 你好似喺度凶紧阿敏大人，同埋呢度命令佢咁。因为我吓唔系我讲冇嘢，我平时都系咁噶。 即系你嗰个对话系完全冇语气嘅，即系你个录音。 其实我知道自己有噶， 你觉得自己有？ 系啊，即系我唔记得咗嗰段对话系点啊？喂，你睇下你自己会唔会经过啦？唔会嘅话，我帮你搞啦。佢话好似命令佢咁咯。 好似啲排少见敏大人带你出去食饭咯，好少带你威威。 佢已经唔想再带我出街。 系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冇乜语气咧，我有个 friend 嘅好方法就系咧、无论任何嘢都好啦，或者你唔识答到咯，我哈哈哈哈哈咗个尾佢， 定系你微笑就算啦，因为你哈哈哈哈好似串紧人。 如果你录音嘅话，咁、你睇唔到微笑噶嘛，笑住讲 吓。但如果你录音嘅话，你再哈哈哈哈咪仲 你自己搞掂佢啦。 定系你唔好再复呢个留言已经算数 啊！你打字算啦，以后 我考虑一下 啊！我相信咧，以下呢一个咧第43届咧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之一咧，佢系带到好多欢乐俾大家嘅。佢系骆振赫，咁我哋听下佢究竟有啲乜嘢第一次带俾大家啦。 好啊！ 相信一 喂。你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新人阿科骆振伟。 好啦，而家喺我呢电话旁边嘅咧，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十位候选新人嘅其中一位，佢亦都系今年啊呢个新人入面年龄里面咧比较成熟，又或者啊系呢个最成熟嘅新人，阿科骆振伟。 Hello， 大家好，你好啊，彭 颖 小姐。 喂，我想话咧，即系作为一个主持啦，做一个咁了得嘅主持，我讲紧你啊。呢、這个时间不如你自己直接讲所有嘢咯。其实我唔使讲嘢噶啦，我踢完你噶啦。 哇，咁样噶？ 哇，不嬲同你做嘢或者倾偈系咁噶咯。 唔系，都真系好开心嘅。 嗯， 同埋因为当我收到消息嘅时候咧。就是我经理人都有问嘅，喂，咁玩唔玩呢、這、一个即系新人咧？ 嗯， 跟住我话，咦，咁但系我啊真系新人嚟嘅， 虽然年龄上面唔系， 即系我成日都会咁样 define 嘅，就系即系我喺呢个行业都好一段日子啦，都13年啦。咁但系即系唱歌呢个范畴，其实我真系啱啱先开始啫。 嗯。 咁所以都真係非常之开心，好荣幸嘅，即係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候选人。 係，我哋成日都讲啊，你就已经係等咗十年啦，先至可以得到一首你自己属于你自己嘅真真正正嘅歌曲。其实得来不易嘅人生第一次啦。咁我想问下你啦，人生应该好多唔同嘅第一次嘅、有冇一啲你自己都觉得好有血有肉嘅第一次，你好想喺呢度第一次同我哋分享呢？ 好有血有肉，因为琴日我收到个指令呢，就係、是、彭颖小姐话一定要爆啦，好笑啦。即係如果话唔好笑呢就唔出街嘅，有一个系真系嗱好核突嘅， 系 好呕心嘅。嗱，嗰个事故咧，其实系好无聊嘅，即系其实系我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发生嘅一件事嚟嘅。咁其实嗰次就系我阿爸阿妈，即系嗰阵时佢哋揸车啦。咁然后我哋喺个停车场度等位，我记得我系唔系喺张床度，但系勃勃咯。 吓！即系几耐年前啊？ 你幻想好细个嘅，即系讲紧系六七岁咁啦。嗱，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我人生第一次喺我记忆里面，我第一次有记忆，我赖屎咯。我做呢样嘢咧都唔紧要，即系小朋友。咁、我喺架车度，我唔知点算啦。 系， 因为我惊啊。 系。 我惊，咁所以我咪即系忍咗好耐，但我又唔敢出声。我 有冇系啦？有冇同屋企人讲你想去厕所啊？ 我唔敢啊，我唔知点解我唔敢啊。但系咧，我好努力咁，即系 hold 住啦，忍住啦。咁然后去到最后，我坚持到最后一秒嘅时候，真系唔得啦。咁然后我嗱、那个问题就喺度啦，我又唔系爆唔爆晒出嚟喎。 吓， 我唔系， 你逐啲逐啲啊？ 我一粒。我仲未完， 哇！好核突啊，真系，可唔可以唔 好 咁活生生形容啊？ 大间嗱架车入边冇人知道，你知唔知我做啲咩？ 咩掉出街啊？ 我潜入去掉出街。 好核突啊！你 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最大记忆，我瞒骗我屋企人做过嘅一样最无谓嘅错事，而我谂唔明点解我要咁做啊！ 你大个咗之后有冇讲翻俾屋企人听呢件事啊？ 冇。 所有嘅听众们啊，大家记住呢件事系骆振科先生好无知、好小朋友六七岁嘅时候嘅事，而家真系千祈唔 好 学啊！ 我 依 家要分享呢单嘢，我谂咗好耐，我 冇 谂 过， 觉得冇乜嘢， 我冇谂过咁大件事。我同埋终于都明白咧，你个面皮系原来嗰阵时开始练翻嚟 嗱，我觉得系我逃避责任嘅一啲 reflection 嚟嘅， 所以我反而 所以我肯定，如果我喺一个台度，放咗一个屁，大家都唔会知嘅。 系啊， 系啊， 你而家大个，你唔好都咁做，知唔知啊？你突然间， 我下次去房，喂， 掉落台下面， 问我一次啊， 喂，掉落台啦， 系啊，好核突，本身已经核突。嗰阵时嘅我系六七岁，我年轻 ，OK， 系，依家唔会再发生噶啦。 呢首歌咧，即系你嘅作为第一首人生入面属于你自己歌啦，好切合咧你头先所讲个画面，成熟不了。 系我自己觉得喺六七岁嘅年代嚟讲咧，我觉得叫系处理得几成熟噶啦。 哇！ 因为我爸爸唔知道， 哇！ 但小朋友唔好学， 真系唔好学，系啦，唔好学骆振伟哥哥啊，知唔知啊？不过有样嘢，我觉得系真系要学骆振伟哥哥，就系佢对音乐嘅坚持同埋执着。因为成熟不了呢首歌，头先我哋开头都讲咗，等咗十年先至拥有嘅歌曲嚟嘅，对你嚟讲一定得来不易啦。 系，咁其实系咯，即系本身一来就真系冇乜谂过呢样嘢会发生啦。咁但系我亦都好好彩地冇放弃过有呢个谂法啦。咁但系你话我系咪真系喺十几年嚟不停努力音乐？我亦都唔系嘅，即系我唔会讲呢个大话等大家喜欢我呢个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幸运地有呢个机会嘅时候，我仲可以好好咁把握佢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出咗呢首歌，然后好似真係多咗一个身份啦，就係、是、歌手嘅时候就会发觉我自己仲有好多嘢不足喎。咁所以其实真係条路仲有好长嘅，即係虽然我呢家都36岁啦，咁但係我觉得 最成熟嘅新人、 真心啊，就係真係活到老学到老，即係我都唔係好老啫，咁但係我觉得即係当要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其实都要从根本去开始啦，即系由头重新学过咯，又都系要。 所以不断尝试，不断学习，不断 keep 住去令自己清新 ，keep 住年青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尤其是 系啊，呢样嘢我都跟阿彭咏仪学习啊，学习年青呢样嘢。 咁又系有个样永远都年青嘅，所以都系嘅。好似骆振科对住音乐嗰种热情，对住嗰种音乐嘅 keep 住嘅年青，对住音乐上面嘅努力。咁啊，虽然未知道咧，边一个可以得奖啦，但系。希望你可以拿一张好好的成绩表啦，今天 thank you 晒你， 感谢你， 拜拜， 拜拜。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靓态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 你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顶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有所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 其实呢佢都成三十几岁 仲好似小朋友咁。 係啊，听到佢呢讲头先嗰啲嘅说话之后，完全贴合晒呢一首歌，成熟不了，亦都係啊阿科洛振伟嘅第一首歌曲。咁啊啱啱听完我哋今届嘅其中一个新人呢嘅一个说法啦，一阵间返嚟都系俾一啲成熟不了嘅人听㗎喎，因为个环节就系慢动作。 好错，继续留意住寻常事认真做啦，冇走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4宗本地个案，10宗感染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40多宗。政府公布多3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包括深水埗、福华街、华宝楼、元朗水边围村、泉水楼以及日出康城、领海9座左翼。本港发现多2宗来自英国的变种病毒，累计有10宗。南非变种病毒个案多1宗，至今共2宗。另外，仁济医院一名88岁有长期病患的病人离世，累计150人死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估计新型肺炎疫苗可以在2月开始为市民接种，到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公营医院、安老院舍、私家医院和诊所都可以成为接种地点。另一方面，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政府今个月内会完成预约接种疫苗系统，会在智方便程式加入电子针卡系统，正是考虑日后给市民用来外游之用。他说现时有40多万市民下载安心出行应用程式，6万多个处所张贴程式二维码。至于会不会强制市民下载，薛永恒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说理解市民对私隐的关注，但面对疫情在人身安全和经济重创下，市民可以先放低一些短期关注。 近日确诊数字有所回落，但是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担心长假期效应未必即时见到，相信社交距离措施仍然会延长，以免再爆疫情。许树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政府正在研究借调各部门人手帮手做检测。专家小组已经召开首次会议，初步相信雪藏方面的科兴和亚斯利康两款的疫苗会由医管局和卫生署门诊甚至是私家诊所帮手为市民接种。至于复星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研的疫苗，多数运到社区会堂作较大规模接种。另外，出席同一节目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正是探讨为全体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病毒检测，初步考虑为一些提供特别照顾服务的医护优先进行，预计涉及几百人。他又说，在亚博馆旁边的临时医院兴建进度理想，预计在今个月较后时间竣工，再进行六至八星期的仪器安装和测试就可以启用。美国佐治亚州下星期二选出参议院最后两席，结果将会决定是民主党抑或是共和党控制国会。数据显示，至今有破纪录的超过300万名选民提前投票。如果共和党赢得其中一个议席，就可以保留参议院的控制权，影响新政府的施政。但假若民主党全取两席，两党将会出现50-50的局面，有望出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到时就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意味民主党同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全面执政。佐治亚州两个参议院的议席在去年11月的大选投票中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支持，因此要再次举行选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万公窝路的意外还未清理好，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现在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黄竹湾，反方向入回西贡市中心车龙排到嘉林别墅。那就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万公窝路有意外，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嘉林别墅和大网仔路近黄竹湾，塞紧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至于较早前在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滞了，现在大致是车多，车龙有大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积士道的部分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大家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咁另外同大家預告一下咧，喺觀塘道會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點直至到聽日早上5:30，觀塘道去爺塘方向，介乎定富街休憩公園至到牛頭角港鐵站一段嘅中環線係將會臨時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象鼻山落落石漁景新城去屯門，同埋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说 林永亮的音乐选择 B S 首同 Anita 的合作， 一定是烈焰红唇。 跟住我都未系佢监制嚟嘅，系、黎少前先生系佢监制。咁嗰当年佢就话：，有冇歌啊，写俾阿妹啦咁样。Anita 之前嗰啲快歌，即系好少有即系本地创作啦。咁、所以我就即系谂嗰时啊，有时候玩 R&B。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故事，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试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8，草人。 收听慢动作啦，嚟到我哋呢一个时段啦，梗系同漫画家倾下偈啦。咁多个星期，唔知你对边一位漫画家有印象啦？我自己啦，对于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非常之着约，因为啦，真心嘅呢一句，细细个有睇过佢嘅作品。咁啊，讲紧嘅就系草日老师，你好。 诶、hey ，大家好，我系草日。 啊，头先嗰句唔系讲笑嘅，即系细个系睇你啦，同埋睇笔华流啦，系啦，呢两位，我唔知点解嗰阵时系屋企人有买啊，画风几活泼。啦，而且题材好生鬼啦，咁啊，对于一个小学生嚟讲，其实就好开心嘅睇得。咁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即系真系影响得你心嘅漫画系咩？ 我谂我细个头睇漫画最开心嘅经验就喺飞发铺睇漫画，因为飞发铺咧就啲惊啲细路满咧就会摆好多漫画喺度。我哋其實就係為咗睇漫畫去剪頭髮嘅，咁變咗 唔使剪要 係咁啱。我間學校嘅要求就係啲細路要剃光頭嘅，咁變咗我就會係經常會去睇漫畫同剪頭髮，都好青下噶啦。 咁嗰個年代嘅漫畫書係咩咧？係咪老夫子啊？ 我嗰年代都算百花齊放噶啦，有啲輕鬆嘅老夫子啊、黃絲馬、牛仔啊，亦都有小流氓啦、啊，跟住變咗去龍虎門啊咁樣，即係技擊打打殺殺嗰啲有啦，輕鬆嗰啲都有嘅。 最正就係永遠你都唔知邊一期打邊一期噶嘛，喺飛發鋪嗰度融融爛爛，總之拎到睇到嘅就睇。 係開心嘅，因為你要喺嗰度一大找落嚟抄你。如果你中意睇漫畫，你覺得呢個有一個好好嘅發現嘅過程嚟，即係你揾到本你心頭好，你會好開心。 有種尋寶嘅 feel。 冇錯冇錯。 咁你又記唔記得真係 trigger 到你想畫漫畫嗰、那個經歷又係咩咧？ 反而咧，我呢、這個即係頭先講有兩個階段啦。第二階段就開始。似是有接觸那個年代一些翻版的日本漫畫，那那個年代都很多翻版漫畫過來的，最大影響我的就是手冢治蟲的漫畫了。那時候就可能想回頭就發覺原來漫畫的世界是這麼大，看開香港的漫畫好像都是多比較偏向打鬥那些漫畫多，但是發覺看到日本漫畫特別是手冢的漫畫，發覺原來 漫画可以表达的题材可以这么千变万化，即竟然讲医学都可以画到个怪医秦博士出来，还要这么好看这么精彩。我覺得是很勁咯，即係漫畫呢樣嘢係好勁嘅一種表達嘅題材媒介咁樣咯。咁嗰個時候就對我影響更加大，就開始攞起支筆去模仿咯，就去畫漫畫。咁另外就因為喺學校就經常畫漫畫而受到表揚， 哦、 即係同學會中意睇啦。另外有個好大影響就係好多老師其實需要啲畫畫靚嘅學生幫佢手做啲 board 啊，做下壁布啊，畫下嘢，即係嗰個年代係令我有好多滿足感，即係令我覺得哦，原來我畫漫畫係可以得到咁多人嘅認同嘅，咁都慢慢建立到個畫畫嘅自信心翻嚟。 係咪喺中國語文或者中國歷史嗰本書咧，畫曬啲古代嗰啲人物，著曬甲咁樣？ 哦，唔係，我冇咁文化㗎，我畫得最多應該係數學書，數學，因為數學嗰本好厚啦。我唔中意上數學堂啦。如果你有印象，嗰啲數學書其實好多空位喺度嘅。咁、 哦、 變咗嚟畫公仔就非常之好。 咁嗰陣時有冇真係出一本草日老師嘅中小學漫畫集？ 冇啊，嗰陣時都已經流失曬噶啦。即係嗰陣時冇一個 keep 住嗰啲畫嗰個概念。 後來點樣真係加入成為香港漫畫出版嘅一份子啊？ 我諗我本身入行嘅途徑同一般叫港漫嗰啲唔同嘅。我入行嘅經過係我已經係去到讀大學嘅時間，咁咁啱我有個朋友就識得明報嘅副刊編輯，咁嗰陣時個副刊編輯就需要一啲識得畫漫畫嘅人，就去提供一啲公稿嘅創作人，因為嗰陣時佢有個漫畫投稿嘅專欄啊。咁佢希望除咗接收啲讀者投稿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比較穩定質素嘅公告人俾佢哋去定期公告咁樣。咁嗰陣時嗰個專欄名就叫做城市空間，咁就可以擺啲唔同風格嘅漫畫啊、插圖喺嗰度咯。喺嗰個時候就一方面就令到自己嗰個信心大咗啦，即係因為有個訓練嘅地方、出稿嘅地方；另一方面就開始啲讀者即係開始接受我做嘅嘢，或者開始有興趣我畫嘅嘢，咁就編輯就開始揾我傾畫一個定期嘅專欄，咁就開始咗漫畫專欄嘅工作。 開始咗漫畫嘅創作啦，一路畫啦，其實到今時今日啦，即係我粗略估計都已經超過30年嘅啦。 有冇超過呢？我都差不多咯，差不多咯，係都唔想諗。 一提到呢個數字，所以明白你唔中意數學。 但係不停有人提我。 譬如好似上年咁樣，同 Cousin 啦嗰個黃手套事件就直頭連動到好多同業啦、漫畫界嘅朋友咧，就一齊畫啦。其實個氣氛都幾好嘅喎。咁90年代初一路畫到而家呢個世代啦，你都見證住好多我哋時下年青人一啲流行讀物啊，或者啲簡單嘅漫畫小品嘅刊登啦，係啦。嗰、那個演變你自己見到係點樣樣咧？那個文化係。 其實嗰個演變最大嘅改變就係以前係多數你需要喺漫畫嘅發表地方咧，就多數只能夠喺啲實體嘅報紙啊或者雜誌嗰度出現。但係慢慢你會發覺到嗰個就係紙媒嗰個式微咧，就開始網絡嗰個文化就越嚟越厲害啦。咁而亦都多咗好多創作人就利用呢個網絡嘅媒介去發表漫畫。咁呢樣嘢就變咗有個幾大嘅轉變，就係因為網媒呢樣嘢反而適合一啲短篇啊、輕鬆啲啊，或者小品啲、生活化啲同埋個人啲嘅漫畫，就去適合呢個網媒呢樣嘢發表。即係大家都只係有興趣追求一啲比較快、靚、正、有趣、好笑嘅漫畫，咁樣就會變咗係反而港漫嗰個連載式嗰個薄裝漫畫嗰樣嘢就唔係太夾得到嗰、那個、嗯、 嗰個生態變咗就變咗嗰個比重就會唔同咗咯。 好明顯就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唔同咗啦。即係如果以一個作家、漫畫家為例咧，即係真係以前賣幾多本就有幾多版税或者分成幾多。咁今時今日可能基本上你做咗漫畫出嚟免費刊登完之後，就要睇下同其他嘅合作啊，無論係商品又好，或者同其他品牌啊，或者同其他漫畫家等等合作，先至有一個好明顯嘅收入。 冇錯，係。 動畫你都有製作過啦，特別今時今日做動畫，即係講緊係燒錢嘅玩法嚟噶嘛，即係大家見到《鬼滅之刃》好勁哇，咁大家都講緊哇，佢燒錢燒得好勁喎。嗰個年代已經有製作動畫啦，到今時今日，其實你又點睇香港啊？如果而家嘅漫畫家或者製作人真係喺動畫方面真係好想發展，會有啲咩諗法或者建議？ 我反而覺得依家創作人想做動畫係容易咗，因為依家動畫嗰個技術已經先進咗好多，就唔似我哋以前做嘅時間需要大量嘅人手去處理。以前係分工合作啦，咁就唔同嘅範疇都需要人去幫手去做一個 2D 嘅動畫出嚟。咁但係依家嗰個你睇到好多軟件啊，或者各樣電腦嘅幫助，其實要就算自己譬如新海誠咁樣一腳踢都做到套好靚嘅動畫出嚟，又或者你睇下光記佢哋做一啲短嘅動畫，都係人手上係可以縮減咗好多嘅。咁變咗我哋嗰陣時想將自己創作嘅漫畫角色轉做動畫咧，你就要等一個好好嘅機會。我諗翻轉頭，其實我嗰個年代能夠將自己嘅漫畫角色變咗個長啲嘅動畫，其實唔係太多人即係有咁嘅機會啦。即係要因時際會，你要遇到咁嘅機會先有得做，有好好嘅投資者你先可以做到。但係反而你而家見到譬如好多網上嘅有興趣做動畫嘅，佢就算將自己的角色轉做一個短嘅動畫，都唔係太難嘅事。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咯，喺我嚟講。 但個模式會唔同咗咧？以前可能一 team 人就可以真係好專業咁做啦，即係譬如配音係啦、音樂係啦，咁甚至乎喺畫畫啊、分鏡啊、上色啊咁樣樣，即係分得好仔細嘅。咁但係而家可能一個人用某啲嘅 software 咁樣，基本上已經做到，但係會唔會即係都幾 raw 幾 rough 嘅咧？ 我諗呢個係一個開始嘅好好嘅階段，即係你可能之後會揾到一啲投資者或者一啲對動畫有興趣而能夠幫助你一班一齊做嘅話，你可以做一條長片，即係或者做一啲比較叫做質素高啲、技術含量高啲嘅動畫都冇問題。但如果你想開始去做一個發表嘅渠道去表達你想講嘅嘢，而又用啲簡單嘅動畫方式去表達都係可以。 很想望空看星， 长夜过去未如甜蜜爱侣。 很想置身事境， 长夜老去漫谈平淡似水。 只想你何时醒， 不懂靠近相恋方向。 Should we give it a try？ 良家妇女嘅系列啦，其实咁多年都有继续画落去啦。喺灵感上面都应该系即系好多创作人啦，都应该会遇到一个情况噶啦。吓，边度揾灵感咧？系啦，日常生活啦，出卖朋友啊，定系点样样啊？你自己系一路以嚟嘅创作系点样？ 我其实创作就多数啲生活化嘅题材多啲啦。咁其实就点解我可以 keep 住画到咁耐？一嚟就系可能我中意同人分享或者发表一啲嘢啦。即系其实相比好多其他漫画家，我会觉得好多漫画家俾我嘅画漫画嘅热情系大好多。即系我见佢哋，譬如行街又画，旅行又画咁样。但系我唔系属于呢一类咁样，我反而系中意睇到一啲嘢，或者谂到呢啲感受嘅嘢啊，或者同朋友倾偈有啲嘢触动到我，我就好想用漫画呢个媒介去表达出嚟咯。就係咁樣，所以透過咁樣嘅表達方式，可能我由年青嘅時候一啲諗法變做漫畫，一路畫落去，到年長咗有另一種諗法，又可以用漫畫去畫落去，變咗嗰個時間會變咗係冇咁大局限。 我自己睇蔡老師作品係好有小品嘅味道嘅，即係其實咩時段咩時空睇都會搭落有啲味道嘅。特別呢幾年頭先我哋咪提到咧，會同好多唔同嘅漫畫家 crossover 啊、featuring 啊，甚至乎真係大家用漫畫形式去溝通、去對答，甚至乎去 嘲笑唔弄對方咁樣。咁特別講到上年黃手套事件，早前都問阿 Cousin 啦，佢都話：誒、欸，我初頭都唔係咁喜歡初老師嘅作品咁但係去到後期，喂、欸，大家一齊玩玩得咁開心咁、啊、樣。咁其實你一路以嚟合作過咁多唔同嘅朋友，甚至乎特別好似 Cousin 呢一類咁啊，啲火花係熟咗先嚟啊，定還是冇噶？都係畫下畫下先出現。 老土啲講句呢啲叫以畫會友啩，我諗係係係。譬如我睇開啲漫畫，其實有時我認識嗰個人就係透過嗰個人嘅創作，即係嗰個人嘅作品去了解嗰個人係點樣。即係我一路有睇開 Cousin 啲作品嘅，我當然唔會唔中意嗰啲漫畫啦。 講到啦， 其實我即係我有諗過嘅，點樣形容 Cousin 嘅作品咧？我覺得就係簡單直接、平靚正。快靚正唔係平靚正，快靚正。我好欣賞佢嗰種係我手寫我口嗰樣嘢，即係佢可以接觸到一啲佢對佢觸動到佢嘅事物感覺，而用最簡單直接嘅方法而有趣地表達出嚟。呢樣嘢我諗係我同佢最唔同嘅地方嚇。我反而係有時鍾意係特登轉啲彎，同讀者大家一齊去轉下彎諗下嘢嗰種。又唔會講到沉澱嘅話，係硬係中意扭下，等你估下咁樣個感覺，會覺得有趣啲咁樣咯。咁同漫畫家合作，其實都唔可以叫合作嘅，只係喺度隔空去一齊去玩咯，係咯，就是、因為抱住一個咁樣玩嘅心態，所以你覺得特別有趣咯。咁就咁啱啊 ，Cousin 其實雖然佢話細細個睇我啲漫畫，咁其實佢唔係細我好多嘅啫，所以變咗大家嗰個經歷或者嗰個個性上會有啲接近，大家睇法上有啲接近啦。咁同埋睇睇下，發覺呢條友都係黐黐地線嘅。咁變咗可能可以喺創作上立下去玩啊，大家互相困下，咁可能會有啲有趣嘅事情發生咁。咁啱佢又一齊中意咁樣癲咁咪畫下畫下，就會將件事咁樣越搞越大咁樣。 咁係一對好難能可貴嘅 CP 嚟嘅，呢個咁咁多年裏面啦，你漫畫嘅創作生涯裏面啦，有冇一啲嘅經歷事件你係非常非常之難忘嘅咧？ 唔 係 細細個都睇我啲漫畫咯， 即係我頭先嗰句開場白。係 啊，係啊。 咁但係我又覺得另一種感恩嚟嘅，因為一路睇住嘅小朋友大個長大成人，然之後繼續同你有交流，繼續有接觸。 哦，係。呢啲係一啲有趣嘅經驗嚟嘅，即係譬如佢細細個就同媽咪嚟一齊去買我嘅漫畫，或者揾我畫漫畫。到若干年後就會變咗係淨係媽咪嚟就幫佢個仔買漫畫，就原來個仔已經去咗外國讀大學啦。咁再遲啲嘅就發覺原來個仔已經喺嗰邊做緊啲什麼嘅工作，就要去媽咪寄漫畫俾佢。那個感覺幾有趣嘅就係、是，哦，原來我又睇住佢大，跟住佢媽又會俾啲相我睇，佢依家係咁嘅即有啲咁嘅有趣嘅經驗咯， 隔空同讀者有一種交流， 都係噶，都係噶。咁佢都會透過佢媽咪講翻啲佢近況啊，或者佢中意點嘅，即係佢生活上點，叫我畫翻樣嘢俾佢啊，咁樣 好有情懷嗰種感覺。因為我一下諗，點解佢唔 Facebook inbox 你？ 係喎、啊，真係冇喎，佢多數都係咁，即係可能佢都中意佢阿媽參與埋呢件事都未定係。 可能亦都係佢同佢媽媽其中一個連結嚟。 係係，我覺得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用心良苦啦，真係。其實一路畫漫畫畫到而家咧，都睇得出左老師咧係非常之有魄力啦，亦都係 繼續 都枕住有出啦。係啊，呢幾日都我都見到你啱啱新上菜啦。咁你而家一路畫漫畫啦，甚至乎係繼續從事漫畫工作啦，嗰種動力或者嗰個向前。仲會有一啲嘅目標想達成嘅咧？ 我諗每一個創作人都有嘢想講先去畫嘅。咁我仲係有嘢想講，或者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又或者我自己都仲想睇到一啲讀者嘅反應或者感受係點樣。好多呢啲情況都令我想繼續畫落去咯。咁另外就係因為其實我一路畫都係畫啲專欄漫畫多啦，以前比較短篇啲，其實我一路都想畫啲比較長篇啲嘅漫畫。同埋就係有時你要滿足報章專欄嘅需要咧，你一定要特定嘅主題內容，即係有時我覺得會係為咗某啲報章嘅需要，就針對某啲題材去畫。但係有啲題材就未必啱報章專欄啊， 內容上或者篇幅上都唔啱，咁可能我會即係我自己會想畫多啲嗰類嘢，但係都仲未有時間畫咁樣。 例如咧，有冇邊一類嘅題目你好想試？ 譬如我好一個好尊敬嘅國畫家，佢叫做丁顯容。丁顯容一個叫做好偉大嘅國畫家，慢車邊其實佢係個師公嚟，咁我覺得佢嘅作品係好好嘅，但係又因為佢嗰個生活嘅年代好屈屈不得志，但係我覺得聽翻我老師講佢嗰個生平，其實我又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人，而透過佢嗰個生活，其實係你可以反映到，可以側面睇到一個藝術家或者創作人嗰種堅持。同埋佢嘅性格又好有趣，即係樣樣嘢加加埋埋，我覺得我好想畫一本關於佢嘅傳記，即係用漫畫嘅方式，等讀者或者其他人去認識一個咁偉大又咁創作能力咁高、咁有遠見嘅畫家嘅生平咁樣。這個一直好想畫嘅嘢。 估計係幾長篇咧？即係頭先你話想畫長篇，會唔會就係呢一套作品？ 呢個其中一個啦，我幾長我唔知啊，因為我唔知道我有幾多料去畫。我未去做呢個資料搜集，我未去訪問我老師，究竟一個完整佢個生平係點樣？ 期待啦，因為睇咗老師嘅作品，我自己都覺得有一份暖意喺度嘅，簡單啦，係啊，同埋唔同嘅時間再睇咧。是會搭落有不同的味道的，這個是真的，即當然細個那些我慢慢我現在沒有了。咁啊嗱，眨下眼節目完結啦，咁啊其實唔夠喉嘅，啱啱好似先入獄同老師傾緊偈咁啊，下次再找機會邀請出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大家聽完呢個訪問之後咧，今晚記得啦睇埋我哋港台電視31嘅電視版本啦，甚至乎上埋去純粹管作嘅網頁重溫都得嘅。再一次多謝曬你， 好，拜拜。 望日落在極處出現。沉下去，一息间天已黑，平静世界那个你快将入眠睡一片，明天见。烈日慢慢盛放海面，还为你乱透了冬天那花蕊，如若太记挂我等不到白天，花花撞一片。足了四季像守旧店，爱煞你看我会不经意的笑，地球那天不破晓，以你笑脸铺垫，过起了几千摄氏阳光，来让相恋近乎热汤，如泪要落下。待我瞬间走访，能在光速间蒸发绝望，抱起了几千摄氏阳光，这温暖不赶不放，世界没有光，火怕如骤降，靠我掌心给你释放。在为你写字，期待你再看见我的那时，还是很新鲜，如一天刚才开始。再送予你这首新诗，耗起了几千摄氏阳光，来让相恋近乎